should we say bye? But I燃烧的牛仔，好似梦的子弹。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耀眼。我们却自己渐渐深蓝里默默攀沙。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灿烂。我们却在寂静茫然，若是失落成行，城市之光，城市之光，人们从不掩饰不安的渴望。散的荒凉，虚空的霓虹和超载的欲望，填满了圣徒们卑微的胸膛。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耀眼，我们却在寂静静深蓝里默默攀沙。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灿烂，我们却在寂静茫然，若是失落成行。城市之光，城市之光，城市之光，城市之我们却在寂静静深蓝里梦。

这是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的宣传曲，由陈楚生演唱的《山楂花》，非常唯美的一个爱情故事。陈楚生的歌曲值得每一个陌生人去聆听，他的演唱能够令现在都市中忙碌的人们心中漾起一丝涟漪，触碰着大家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份纯纯的爱。继续来听到的是侯湘婷《秋天别来》。 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，我已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